附录一，弟子规，总序一，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弟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入则孝。二，父母呼，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，父母教，须敬听，父母责，须顺承。三，动则温，下则静，神则醒，分则定，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居有常，业无变。四，事虽小，勿擅为，苟擅为，指道规。物虽小，勿私藏，苟私藏，亲心伤。五，亲所好，力为具，亲所恶，谨为去。身有伤而亲忧，德有伤而亲修。亲爱我，孝何难，亲憎我，孝方言。六，亲有过，间使更，而吾识，犹吾升。间不入，越浮间，好泣除，叹无怨。七，亲有疾，药先尝，昼夜侍，不离床。丧三年，常悲热，居处变，酒欲绝。丧尽礼，祭尽诚，视死者如视生。出则弟。八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财物轻，怨何生，言语忍，忿自敏。九，或饮食，或坐酒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长夫人，即待叫，人不在，己即到。十，称尊长，勿呼名，对尊长，勿厌能。劳如长，疾吹泣，长无言，退公立。骑下马，乘下驹，过犹待，百步余。十一，长者立，幼勿坐，长者坐，命乃坐。尊长前，声要低，低不闻，却非宜。进必催，退必迟，问起对，是勿疑。十二，是诸父如是父，是诸兄如是兄。谨。十三，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而至，识此时。神必冠，兼受口，便尿回，接正手。十四，冠必正，纽必结，物与理，拘谨切。自冠服，有定位，物乱顿，自污秽。十五，衣贵洁，不贵华，上循分，下称家。对饮食，勿拣择，食适可，勿过则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，饮酒醉，最为丑。十六，步松容，立端正，泣心圆，拜恭敬。勿浅域，勿跛倚，勿讥句，勿摇髀。十七，缓竭廉，勿有声， 宽转弯勿足灵，执去气如执形，入去室如有人，事勿忘忘多错，勿畏难勿轻略，斗闹场绝勿近，邪僻事绝勿问。十八，将入门问熟全，将上堂声必扬，人问谁对耳明，吾与我不分明，用人物虽明求，倘不问即为偷，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借不难。信十九，凡出言信为先，诈与妄系可言，话说多不如少，唯其事勿佞巧，奸巧语为污词，使井气切戒之。二十，见未真勿轻言，知未的勿轻传，是非疑勿轻诺，久轻诺进退错，凡道志纵且疏，勿急疾勿模糊，彼说长此说短，不关己莫闲管。二十一，见人善即思齐，纵去远以渐滞，见人恶即内省，有则改无加警。二十二，为德学为才艺，不如人当自例，若衣服若饮食，不如人勿生戚。二十三，民过怒民欲乐，损有来益有却，民欲恐民过因，直量事渐相亲。二十四，无心非名为错，有心非名为恶，过能改归于无，倘掩饰赠一孤，犯爱众。二十五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浮地同在。二十六，行高者名自高，人所重非貌高，财大者望自大，人所服非言大。二十七，己有能勿自私，人所能勿轻止，勿浅富勿骄贫，勿厌故勿起身，人不闲勿事搞，人不安勿话扰。二十八，人有短切莫揭，人有私切莫说，道人善即是善，人自知欲思勉，扬人恶即是恶，疾之甚祸且助，善相劝得皆见，过不亏道两亏。二十九，凡取与贵分晓，与而多取而少，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蓄而，因欲报怨欲忘，报怨短报恩长。三十，待彼仆身贵端，虽贵端慈而宽，西服人心不言，礼服人方无言。亲人。三十一，同事人类不齐， 留俗众人者稀。果仁者人多畏，言不讳色不昧。能亲人无限好，得日尽过日少。不亲人无限害，小人尽百事坏。余力学文。三十二，不力行但学文，长浮华成何人？但力行不学文，任己见回理真。三十三，读书法有三道，心眼口信皆要。方读此物无比，此味中比物喜。宽为限谨用功，功夫道济塞通。心有疑随择机，咒人问求确意。三十四，房室清墙壁净，机案结不掩净。物磨偏心不端，字不敬心先病。列典籍有定处，读汉笔还原处。虽有急卷速齐，有缺坏就补之。三十五，非圣书秉密事，弊聪明坏心智。密自暴密自弃，圣语言可循之。 附录二，西方的弟子规五十五则，优秀是教出来的。规则一，与大人应对要有礼貌，有分寸。规则二，与人互动，眼睛要望住对方的眼睛。规则三，别人有好表现要替他高兴。规则四，尊重别人的评论、意见和看法。规则五，自己有什么好表现不要炫耀，输给其他人都不要生气。规则六，如果别人关心你，你都要同样关心他们。规则七，打喷嚏、咳嗽都要掩住嘴巴，并且说对不起。规则八，对人不可以有不礼貌的动作。规则九，别人送你任何东西都要讲多谢。规则十，接到奖品和礼物不可以嫌弃。规则十一，随时做一些小小的贴心服务，带给别人惊喜。规则十二，改同学考卷时要谨慎。规则十三，全班一起念课文的时候要看住正在度念的一字一句。规则十四，以完整的句子回答别人的问题以示尊重。规则十五，不要主动讨奖品。规则十六，每日都要做完作业。规则十七，换科目上课的时候动作要快，要安静，守秩序。规则十八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条理。规则十九， 老师在度指定作业的时候，不要叫苦或者抱怨。规则二十，其他的老师来代课都要守班规。规则二十一，课堂上发言或者起身，应该讲规矩。规则二十二，不可以上课上一半，起身去倒水。规则二十三，见到每个老师都要讲某某老师好。规则二十四，如厕后要冲水同埋洗手，将身边嘅病源减到最少。规则二十五，让客人有宾至如归嘅感觉。规则二十六，喺公共场所唔好帮同学霸位。规则二十七，同学受罚嘅时候唔好睇住佢。规则二十八，对作业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请教老师，老师唔喺度嘅话则可以留言，只要留一次就够啦。规则二十九，注意用餐嘅基本礼仪。规则三十，用餐完毕要清洁桌面，而且自己嘅垃圾自己处理。规则三十一，接受别人嘅服务要懂得感恩惜福。规则三十二，坐校车或者公车都要坐好，唔好打扰到司机。规则三十三，认识新朋友要记住对方嘅名。规则三十四，食自助餐或者同人同台，攞菜唔可以贪多。规则三十五，别人掉咗东西，请弯身去帮佢执。规则三十六，进门时如果后面仲有人，请帮佢扶住门。规则三十七，别人碰撞到你，不管你有冇错，都要讲对唔住。规则三十八，进行校外教学嘅时候，无论系到边一个公共场所，都要安安静静。规则三十九，去参观别人嘅地方，要不吝于赞美。规则四十，全校师生开会嘅时候，唔好讲话，唔好东张西望。规则四十一，接电话时嘅言谈要得体。规则四十二，校外教学结束嘅时候，要多谢所有随行的老师和家长。规则四十三，搭乘电扶梯的时候要站右边，比赶时间的人走左边。规则四十四，列队行进的时候不要讲说话。规则四十五，唔可以插队，但睇到其他人插队，唔可以大呼小叫，俾老师知道就好。规则四十六，睇电影嘅时候唔可以讲话。规则四十七，唔可以带零食多力多滋 Doritos 嚟学校。规则四十八， 有边个欺负你，要俾老师知道。规则49，要坚持自己嘅理想。规则50，要乐观，要享受人生，唔好自寻烦恼。规则51，唔好让将来有遗憾。规则52，从错误中学习，继续向前迈进。规则53，不管如何，一定要诚实。规则54，把握今天。规则55，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做最好最棒的人。资料来源 Clark Ron 2003 The Essential 55 An Award Winning Educator's Rule for Discovering the Successful Student in Every Child。 岑佑文译，优秀是教出来的。雅言文化，民国93年。Hyperion, New York.